天雪崩头低下来，像沙鸥来去天地，只为寻一个奇迹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up high, 生命已经打开，我要你总精彩。 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, 你曾经对我说 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12月20号，星期三，风停了，云知道，天冷了，听九六九天气预报，来听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6度，最高气温6度左右，北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6度到6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6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的天气。丰台、海淀都在-6度到7度左右，而朝阳和大兴区呢在-6度到6度。最近的天气就是三个字，太干了。看看每天的空气湿度就知道，又没雪。不过这样的天气呢也好，至少没有雾霾。虽然没有雾霾，但是还要注意防风，防止干燥。很多人习惯用加湿器，但如果你的加湿器不经常清理的话，也会滋生细菌，对身体带来不好的影响。有位听友呢支招说，在房间里放一个小鱼缸或者一盆水呢就会好很多了。今天回家你可以试试哦。冬天好像待在温暖的室内是最幸福的事了。有听友问，除了一些室内滑冰场、室内植物园，还有什么适合室内玩的吗？当然有了，室内看电影啊。不过这不是一般的电影院，在朝阳公园北门的对面呢，有一个汽车影院，无论是音效设备还是放映屏都相当的专业，绝对能给你一个完美的观影体验。 电影院挺酷的，零食也很多，这里的片源非常新，效果也很高清，两个人坐在车里呢吃吃聊聊的，觉得还很浪漫。这里的性价比比较高，如果有精力呢还可以看一看通宵。 就算看电影也要来一点不一样的，想要享受两个人的纯净观影空间，来这儿就对了，赶紧抽时间和爱的人一起来看看吧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九六九报天气，关心天气更关心你，传递最新玩乐、美食、活动信息，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。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，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，请拨打0105175-2200。 离窝浅笑，可知否梦眠？寂寞心所暗动摇，云霄拍荡身飘渺，被困扰怎得共渡难桥？梨窝轻照，映出花月调，但望相看慰寂寥，时刻与共享分秒，愿折腰 今生孝同林了，梨窝浅笑，似把君邀，以梦轻泛浪潮，春宵犹未觉晓，梨窝虽俏，悲欢景亦了，落极痴恋变恨妙，情丝寸断一朝了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妙。犹未觉晓，梨窝虽俏，悲欢景亦了，落极痴恋变恨妙，情丝寸断一朝了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妙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妙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家有一瓶好空气，老人孩子在家都能闻到清新的气息。 一瓶好空气， 我家有一瓶好空气，老人孩子在家都能闻到清新的气息。 为什么？ 百度搜索天空雾霾空气的味道，6021-9900，6021-9900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

空竹一般，一个人有很舒服的团。你不在，就像花的留白，走过分手路口，不会再拐弯。曾经伤心对白，也风轻云淡。当承诺变成淡，把期待等成了心酸。终于明白，放手才会是最好的慷慨。原来不爱了也是一种爱，原来心痛也能被温柔对待。阳光透进来，把心打开，有释怀，换个灿烂。 看见，只要你愿意走向前。 好的爱留给你。 Cheers.

过了太久，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。我和你手牵手，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踏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。 你的眼神充满美丽，带走我的心跳，人在记忆中的美好。 我想要紧紧抓住她的手，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，看到太阳出来妈妈笑容。天亮了， 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，但偏偏风筝吹得好远，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，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百花香，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，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，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呀。浪里个浪，浪里个浪，穿过了大街走小巷，为了吃了为了穿，昼夜都要忙。浪里个浪，浪里个浪，没有钱也得吃晚饭，也得住间房，哪怕老板娘做那怪模样。浪里个浪，里个浪，里个浪，里个浪，里个浪，里个浪，里个浪，贫穷不是从天降，生铁就炼也成钢，也成钢。只要努力向前进，哪怕高山把路挡。浪里个浪，里个浪，里个浪，遇见了一位好姑娘，亲爱的好姑娘。上战场，身体健轻壮，努力来干一场。身体健气力壮，大家努力干一场。阵阵的微风在迎面吹，吹动了我的魄

2017第十二届品牌年度人物峰会今天12月20号将继续进行。此次峰会由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准，由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、海南省商务厅、品牌联盟北京咨询股份公司联合主办，由冰城传媒、分众传媒、航美传媒等作为媒体主办，经典调频北京 FM969、凤凰都市传媒等都市媒体作为共同协办媒体，全天将举行15场主题演讲。活动主办方经济日报原总编辑、品牌联盟智库主席艾峰、海南省商务厅厅长吕勇、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会长袁在清、品牌联盟董事长王勇将致辞。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景红、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黄克兴、海南大学校长李建宝、冰城传媒集团董事长陈学文、国美酒业集团董事长吴玉杰、和尊集团董事长汪小飞、中国国家话剧一级演员唐国强将出席并发表主题演讲。想了解更多活动详情，敬请关注经典969。 火焰熊熊把路开，爱爱爱爱爱着 去行者，何妨面对要可惜。